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日呢个许志峰同埋汇丰银行啊，喺呢一单咁嘅纠纷，阿冯博士你点睇？同埋有咩消息啊？最近啊， 其实都冇乜话点睇嘅，不过其中一个好大嘅情况咧，就见到许志峰嘅真系一开始俾人冻结咗同佢全家人嘅资产，跟住突然间又解封咗喺星期一，仲要突然间翻工，即系汇丰银行翻工俾佢解冻资产，但系礼拜一咧，即系政府咧就申请翻个手令，就希望可以冻结佢其中部分八十几万嘅资产，呢种即系冻结解冻再冻结咧，其实令到人哋有好多怀疑同好多联想。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咦死啦！即系嗱，许志峰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咧，俾人冻结资产咧，即系同我哋嗰阵时喺修例风波嘅言论一样，啲人做政治嘢，佢会面对住呢个风险咧，好合情合理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咦？但系佢爸爸妈妈一啲比较即系偏外少少嘅人，一啲嘅个人资产都俾人可以随时冻结，又解封又冻结嘅话咧，其实就令到我哋自己对自己资产嘅保障咧，都系有啲怀疑。明明我哋以前啊，即系1949年嘅时候，爸爸妈妈就系觉得啲内地嘅资产喂好似随时有问题，先至将啲资产举家大细嚟咗香港嘅啫。今时今日咧，呢种心态系突然间又翻嚟啊！即系唔系我哋香港再唔系一个资产嘅安全港咧？即系呢个系令到好多香港市民咧都有啲担心。 今日就算连呢个汤家华都对呢件事都表示一个怀疑嘅态度，个人咧系会出错嘅。 嗯， 会唔会发现咧个程序错咗，于是又解冻翻？咁而家咧又是封过咧，就据你所知，系咪呢个系申请啊？系去封啊？ 系啦，亦都系警方咧就话 向边度申请？ 系警方就向法庭，因为始终你封人资产，你冇理由唔向法庭，起码攞个命令再揾银行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即系咁容易冻结嘅资产。嗱，你谂翻起，即系如果我哋唔好讲今时今日香港啦，最大问题就系我哋讲翻喺即系大概19世纪初大宪章嗰阵讲紧，喂，其中啊呢个低时讲到明嘅就系、是。皇权同资产之间嘅界限系有分别噶嘛？如果嗰个人真系被判定咗有罪嘅时候，皇权先至系有能力透过法庭充公或冻结佢嘅资产。喂，呢个系嗰阵时，唔系今时今日我哋啊成立香港特区十几二十年嘅问题，或者150年嘅香港嘅英属时期问题，而系过往资本主义传统就系、是。当一个政府利用公权力去冻结佢资产嘅时候，这个行为是小心而谨慎的嘛。那问题就是这种小心谨慎去了哪里呢？因为 现在讲的至少是三个层次，就是弃保就是潜逃。这个呢都不关特区政府或者警方的事。弃保潜逃这个保释金就交给法庭。 是。 就是法官就下令通缉没收这个保释金，是不是？ 是啊。 这个第一层。第二就是如果这个被告人呢是被指控有一些大规模的洗黑钱同埋呢从事一些不法的活动，例如贩毒制毒。咁个警方呢确实可以在调查的时候呢就无需要经这个法庭呢就走去同这个银行啊出示他们某些证据呢就叫银行考虑呢是冻结的。但这个必须有一些非常之严重的罪行。同埋呢係牽涉到呢大筆嘅金錢。咁然後呢嗰、那個被封嗰、那個帳號銀行户口嘅人呢就可反而可以去法庭嗰度申請呢係解封。咁通常呢啲就比較少。因為如果差人喺殖民地時代拉得你一個毒販呢係咪跟開你呢都冇乜點樣錯㗎。 都人中丙獲咁滯㗎啦。 第三個層次呢就係、是、最近通过呢个叫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咧话，如果咧系国安罪名成立咧，被判监禁咧，同时亦可以没收个人财产。 系，尤其是怀疑你嗰个财产系有违反国安用途嘅。 嗱，呢个咧就冇仔细说明系点样没收个人财产。这个咧系同香港普通法咧行之有效嘅先例咧系有好大抵触嘅。因为香港嘅法庭咧，我谂冇一条嘅法例咧系判啊。没收即是那个人坐监的同时亦要没收他个人所有个人财产。只会呢是判同时判一个罚金 这个罚金可以100万可以500万可以几多钱，但是不可以没收个人财产。很简单，因为呢香港个人的私人财产呢是受保障的，这个是跟回英国大宪章。 嗯， 如果那个人是受了被判监禁的这个惩罚的话，可以加一个同时是罚款，定额的罚款，但是不能够呢是没收他个人财产。 嗯， 何况个人财产这个个人 A 和那个个人 B 呢是有多和少。这个毒贩 A 他的个人财产呢是有五亿，但是那个毒贩 B 呢他那个贩毒啊那个年资呢是更加耐，但是他将贩毒得回来的钱不断去赌就输晒。结果呢他的屋企贩毒的时候呢被人拉，但是那个账那个银行户口的个人财产呢是只是得过500蚊。咁你又没收个人财产，咁 A 嗰度呢你是收佢没收晒五亿。B 呢你是没收尽都是得过500蚊。咁是不是不公道啊？ 同埋如果佢是细细个好劳苦的时候 是 真是细细个可能卖面包攞返嚟嚿钱。 我五亿里面以往呢是可能有亿几呢是正常的收入，佢咁多年储埋嘅。咁你点可以是连个亿几啊完全唔理呢是全部去没收。你呢个大陆先至有。 嗯， 香港呢是冇唔得嘅。 所以今日我哋其实讲一个问题呢，就唔系我哋呢个二十几年嘅殖民嘅唔系殖民啦，二十几年嘅特区问题，或者150年港英历史嘅问题。其实我哋讲緊由大宪章慢慢確立嗰个资本主义系统。因为个问题就系喂好多嗰陣时啲贵族嘅有钱佬同嗰个皇 帝。呢个十三世纪同约翰。 就同佢皇 帝 倾开，就系话喂以后唔该你哋唔好随便充公我资产喎。即使你系有兵有卒，除非你就是打劫我啦。如果唔系嘅话呢，法庭要系宣判我有罪，然后按罪去惩罚我罚款。 系就不能够没收个人私产。 嗯。 包括收你啲楼啊咩嘢系唔得嘅，英国系冇呢啲法例。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其实系讲 罚款就有，同时罚款亦会有。 所以个问题就是过咗咁耐，我哋先慢慢一步一步確立个资本主义制度去保障个人财产，然后慢慢去发生成今时今日嘅国际金融社会，包括香港。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就系话，喂，如果我哋好唔谨慎地去处理呢个冻结资产嘅行为咧，其实佢挑战紧嘅唔系香港普通法治问题。 所以咧呢两日我睇到嗰啲网民有啲咧，你将佢捞埋嚟讲啊。 嗯， 喂，国安法都有可以没收个人财产啦，点解差人唔可以啊？走去冻结你许志峰啊屋企人啊？如果觉得你系有呢个涉嫌有呢个法违反国安法嘅话，点解唔可以冻结你嘅银行户口？今日两件事嚟。 嗯， 系咪？ 系。 嗰、那个你就算系嗰个国安法嗰度都系应该咧系 suppose 咧系等到法庭判定你有罪没收个人财产嗰个判决咧系来自法官， 嗯， 亦都唔应该系来自警方， 嗯， 或者国安处，一定系法官 ，OK？ 个法官听唔听指令嚟判系另一回事， 嗯， 所以个手续上完全唔啱。 嗯，同埋调翻转，今次唔单止咧系讲紧话冻结罪犯嘅财产咁简单。呢个 case 喺边度出现咗咧？就系许志峰其实系未定罪嘅。大宪章当其时精神咧，就系一个定罪咗嘅犯人，因为佢已经系证实有罪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没收佢又好，又或者罚佢款，都有一个咁样嘅恶依法处理。但许志峰呢个咧叫做弃保潜逃， 弃保潜逃。 嗱，弃保潜逃其实法律上咧。佢唔係犯人嚟㗎喎，佢只不過係冇經歷過法律程序，我哋要沒收佢個保釋金同埋要追返佢返嚟㗎喎。所以我哋唔能夠今時今日就話許志峰是一個罪犯，呢個係唔存在，因為佢未經歷過法庭審訊，係經歷咗呢個法庭嘅公平審訊，佢先至係一個定罪咗嘅罪人嚟㗎嘛。佢未㗎喎，而佢爸爸媽媽、佢太太同呢條罪更加之毫無關係。咁然后我哋好草率地可以冻结一个人嘅私有财产嘅话呢，喂，其实呢一个就係真係冲击緊成个资本主义嘅核心，绝对唔係一个简单嘅普通法律啊、程序啊、法官都有错啊呢啲咁样嘅问题，係佢本身个心态个核心价值嘅问题嚟喎。所以呢个其实点解令到大家先至好驚㗎嘛。 所以就驚用中一个质问嘅就係汇丰点解你要啊係去做呢啲事。 嗯， 你自己有冇一个审裁权？ 嗯， 你可唔可以拒绝？如果你遭到某啲执法机关要求或者下令嘅话， 系究竟你 點樣判辨呢一個下令呢？尤其是就係， 因為我相信銀行裏面都有佢哋嗰啲所謂嘅 in-house lawyer， 有個律師團係咪？ 係啊，即係你起碼如果有一日一個打電話嚟話，喂，有個許姓嘅，我認為佢係逃犯，你介唔介意幫我 cut 咗佢 account 或者凍結佢 account？ 銀行第一句諗一諗，首先係問，咁我應該問一問我哋法律代表啊？ 一定有法律代表，法律律銀行嘅律師睇一睇，話呢個不構成而家凍結嘅理由。因为呢嗰、那个被冻结嗰人呢係可以走去法庭嗰度，唔係话告返银行，係会申请返解封嘅。 嗯。 佢当然呢，你同银行签咗署话你喺嗰度开户口呢，佢下面嗰啲呢细到你用放大镜先睇到个条款，一定呢会话银行有最后嘅嗰个呢决定权。 嗯。 但係点都好呢，呢个呢银行会麻烦。同埋咧，亦會好似咁樣構成呢個新聞事件，係咪？ 係，同埋分分鐘你辣到上嚟，好似今時今日咁樣，而家個個就話：喂，匯豐啲錢啱唔啱咧？使唔使褪翻出嚟？咁你咪搞著自己。 好啦，呢、這個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 条气唔顺系咁咳啊！咁要食沈天河五吴宫标丸啊！常服有助帮你止咳平喘、去痰补气润肺、利咽护喉，人都轻松晒啦！沈天河五吴宫标丸已获香港中成药保健品注册，品质功效备受肯定。另有蜜桃美味新登场，咳不在，人自在。总代理潮发贸易公司。 唔想出街又想买到生猛海鲜，嚟鲜直送，一个电话 app， 24小时直播揀海鲜，生猛海鲜直送府上，仲有更多产品等你选购，即刻 download 新会员，仲送30蚊购物积分。而家嚟佐敦敏街1号 A 嘉诚大厦门市自取，仲有九折优惠添啊！鲜直送，一 click 鲜味即送。 哇，下雨啊！多数男人夜晚瞓觉成日要起身去厕所，好难忍。中科番茄红素真系帮到我，佢系以高科技提取番茄精华，100%天然成分，日日一粒，有助舒缓相关症状。大家仲唔快啲去万宁买？ 好啦，咁样呢个英国首相庄汉生咧就放出声气。话同呢个欧盟终止谈判，即系话咧都要硬着陆。你睇成个呢个欧盟咧，英国退出咧，我哋都睇到里边嘅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嘅冲突错综复杂。 嗯， 即系话咧，英国留喺欧盟里边咧，佢哋发现产生嘅问题系大大多过带嚟嘅利益。 嗯、 即是呢欧盟的例子在英国退出呢，起码这个个案是证明是没有双赢这件事。你要知道这个双赢呢是一个十几二十年来很多那些的教科书是拿出来讲 win-win， 但中国都说相对于中国来说双赢即是我赢完又赢的为之叫双赢、 嗯、 在中国的词汇里面这叫双赢。那你欧洲、嗯、欧盟和英国就应该不会的，他们真的信奉双赢。但是都相赢不到。 嗯。 是不是主要都是这个很多问题啦，个北爱尔兰那条边界中间个关税那里是怎么样。如果不是的话，你放弃北爱尔兰呢，比北爱尔兰暂时是同这个欧盟的关税区，那那个由利物浦去到北爱那里，那个海是不是那个边界， 嗯。 那是不是那些人可以会走私， 同埋中间嗰个法律程序会唔会好复杂？例如话我哋一开始继续收翻佢税，之后先退翻佢税，咁啊成件事就复杂得非常之不得了。 仲有，你如果你话喺北爱嗰度加条边界，就一定咧爱尔兰共和军讲明要报复。 嗯， 但如果你任由呢个北爱就变咗咧，系俾佢系一个格外叫法外嘅特别嘅，同跟埋欧盟一样嘅关税区嘅话咧，就唔跟呢个英国本土咧。咁蘇格蘭亦會刺激到佢獨立，長遠嚟講咧，個心理上亦都會刺激到，影響到北愛爾蘭覺得我哋係同愛爾蘭大家都係歐盟嘅一部分，點解我哋長遠唔整合統一，唔脱離呢個大不列顛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咁然後咧，呢個心理效應亦都會激化到蘇格蘭係為獨立，所以呢個問題咧就係、是、都幾搞。 是非常之麻烦。 所以其实就长痛不如短痛呢，可能已是今时今日庄汉新本身的策略。事实上庄汉新其实由头到尾都是一个即是脱欧的支持者来的。你睇返即是过往其实 Theresa May 都是的。但是 Theresa May 呢相对地就比较温和少少。但是庄汉新是由第一日草呢个脱欧公投开始呢就是支持脱欧到今时今日的。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见到佢作为首相，然后佢作为硬着陆呢，就绝对唔出奇，即係好合理地佢咪宁愿硬着陆囉。佢宁愿可能係硬着陆痛一痛，跟住之后喺出面搵返其他新嘅 market 呢，咁可能仲好过。咁同埋调返转即係英国经济有危机，咁唔係未试过啊，大倡议之前咪就係咁。 成日关晒㗎喇。 係啊，咁所以其实系咪真系即係好难解决问题呢？本身可能真系嘅， Theresa May 都好驚一脱欧好大问题。但突然间见到汇丰搞成咁，突然间见到香港搞成咁，佢又可能调返转发觉啊，唔系啊，近排都好似好多水嚟㗎。 会唔会其实呢个阴谋论逆向思维，汇丰个搞一搞其实系英国佬卧底。係咪，既然呢你要我去封，我就同你封。於是咧，你咪刺激到好似你頭先話齋，啲人個個而家咧，啲人將啲資產就移去邊，梗係去咗英國啦。 係， 就算係離岸去翻英國嗰匯豐户口，啲錢都入咗去啦。 係， 邊有咁老襯啊？你話？ 同埋你望下，其實而家突然間倫敦變咗，好似突然間多咗好多香港樓盤啊！即係你唔好見到可能我哋嚇某一啲即係李超人有個樓盤啦，暗下底原來喺呢個有線電視一出咗呢個醜聞之後，發覺咦，原來邱生喺嗰度有樓盤，阿李生喺嗰度有個樓盤。 好多新 城，鄭生又有，係啦， 香港城啊嘛，有人話你唔好話嚇香港人唔好做香港城啊，一定要香港城啊，係咪？呢啲咪香港城咯，係咪？ 即係我哋發覺啊，原來我哋即係口中其實 聲同氣啊嘛， 即刻幾多樓盤喺嗰邊開喎、啊。咁所以英國係咪話真係好驚脱歐咧？咪可能調翻轉嗰張黃牌。 我話咧，呢啲咁樣嘅匯豐呢啲咁嘅豐銀户口咧，嗰啲愛國親中藍絲投資者商家，佢驚過你啊！正如我哋早兩日講，你唔好睇到個有線新聞組啊，咁樣樣咧係成個煲起啊！ 嗯， 抵你死咯！你班黄丝又瓜老衬啊，抵你班有失业啊！好多香港投资者要睇，要靠你个窗口知道大湾区或者大陆发生咩事噶， 系 嘛？佢把口唔敢撑你啫，但系而家密计紧数噶。 嗯。 啱啱啊！你睇下拍卖行几多嘢掟出嚟呢几日呢几日， 同埋调翻转，大湾区喺呢一个即系施政报告之后咧，讲咗好耐，叫大家拥抱大湾区，投资大湾区。啊，原来有线之后唱出嚟，第一样嘢发觉四大家族啲楼盘唔系大湾区嘅，即系我好少见到珠海啊江门有个九百几亿嘅楼盘。咦？但系点解啊郑生有个九百几亿喺伦敦附近？ 伦敦咧 系咯，非常之大、啊。 香港至少有三个财团。三至四个就已经在英国楼盘公开拍卖了。咁点解呢啲财团唔喺大湾区、珠海中山好近啦、啊、港珠澳大桥平平地梗唔会伦敦咁贵啦，系咪 唔使九百亿啊， 喺嗰度啊系帮你林郑捧一捧场，系咪以壮行色，系咪 跟住又话深圳系我哋啊呢个大湾区双引擎之一。啊，深圳有几多盘系我哋香港嘅市民或者香港嘅富商而家翻咗去嘅咧？啊，当然唔系冇，不过究竟佢翻深圳嘅多啲，定系喺海外投资多啲咧？其实喺个股市上面可能 因为咧呢、這个世界市场唔系话个政府喺度吹水吹下吹下变魔术咁样咧，就会由零就变到咧，哇！呢、這个好似周围啊，呢、這个咧高楼大厦林林。 嗯， 市场系一定要由商家，要由呢个叫资本人士咧，系去制造嘅。 嗯， 政府咧只能够提供一啲政策同埋咧基本设施，三通一平。OK。 嗯， 我帮你填个海，填个海之后你哋去投资。 嗯， 系咪？咁呢啲咧，好似系以前英国时代咧。點解個行政局裏面有匯豐、有呢個太古、有呢啲咧？就係佢哋講掂咗，問下喂，如果我呢個政策出，你哋怡和會唔會捧場？ 嗯， 匯豐會唔會借錢？太古呢啲會唔會捧場？呢啲頭號英資拍心好啊，一定會。 嗯， 你哋一定會，華資就會跟。 汇丰呢度咧系肯松钱借贷我搞掂，于是咧就港督喺个施政部嗰度讲出嚟。 嗯， 呢个叫一条龙，人哋个 system 嗰时系咁 work 嘅 ，OK， 啱 唔 啱啊？而唔系讲完之后冇人 follow 嘅， 而唔系呢个你有你吹水，嗰头啲水去咗第二度嘅，唔系咁嘅。 嗯、 好啦，咁新聞之後我哋研究一下石禮謙啊對於大灣區啊嘅精辟嘅睇法。新聞之後再講。好啦，咁啊呢個建制派嘅嚇、地位好高嘅資深議員啊石禮謙咧。就咁講，佢係經文聯啊。佢話香港點樣保持喺國際社會嘅地位，同時協助國家發展，係嘛？佢引述財經事務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咧，你就話香港屬於所謂嘅優質藍籌股。施政報告喺金融、創科等方向咧係有措施服務大灣區及全世界，香港依然有優勢，係咪？但是在这个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石禮謙说大湾区发展不是香港的救星，不是啊，只是配合本港发展。香港属国际城市，听着啊，并非普通的中国城市。石禮謙说他不认为将所有青年送到大湾区就可以解决问题。石禮謙議員嚴正指出，凡指出都要嚴正啊！青年到大灣區學習固屬好事，但是以往呢是香港企業帶同資金同技術去內地出糧俾人，是應該屬於兩回事。他仲關注香港大學生能否與大陸的大學生競爭。石禮謙認為香港地位不只在於接受幾多內地投資，聽住啊，而是面對世界為國家吸收來自各地幾多投資。 嗯， 石禮謙又話外地對本港法治、自由及民主有不同看法。嗱，呢啲咧人老精鬼老靈啊，佢冇話咧國際社會啊，而家對你香港嘅法治、自由、民主啊，充滿惡感啊。 嗯， 同埋充滿厭惡啊！佢話香港咧，佢話咧外地外國對香港法治、自由、民主有不同看法，但呢啲咧係受過非常之高等嘅紳士嘅英語思維訓練嘅表達方式嚇、如果我係佢，我話我淨係話國際社會對香港嘅法治、自由同民主咧係有稍為唔同嘅睇法。你要加為 slightly different， 係嘛？規真係好重要 啊！呢啲先夠認識，而且面對歐洲及澳洲有可能向內地及本港施壓，香港本身無從抵擋。呢句説話咧，個潛台詞即係咧，有個特首咧喺度即係廢嘅。本來咧，你嘅特首嘅職責係面對，而家擺到明㗎啦。你而家話啊嘛。呢、这个叫两对华对中施压是两党共识啊嘛，拜登上场就算你勾结啊，喺大陆收个钱都好都冇计啊嘛，因为有美国国会重重包围啊嘛，佢喐不得其政啊嘛。咁而且咧，拜登话啊嘛，我美国回来了 ，America is back， 啊 ，to lead the world， 啊，即系话拜登咧将会成为一个新嘅西方盟主，连结欧盟、澳洲。咁做乜嘢呢？咁啊，梗係向中國同埋向香港特區施壓啦。咁佢話香港本身無從抵擋。 嗯， 呢句説話可圈可點。第一，你呢個特首呢就已經唔同以前嘅港督。OK， 以前嘅港督係可以呢係站在香港嘅利益，係維護香港利益，即係維護緊中國利益，同時。咁、所以期望香港的长远计划，即係话你林郑嗰个施政报告讲嗰啲咩明日大屿啊、大湾区啊，喺佢石禮謙眼中呢 不成為合格的長遠計劃咁解。 即係佢 嗱呢個我嘅詮釋啊，我冇同過石議員溝通啊。 不過正常都啱嘅話，即係如果佢覺得佢件事係有長遠計劃，佢又唔會講一句期望你有長遠計劃啦。 即係冇啦。咁但係林鄭施政報告口口聲聲話有噶嘛？明日大嶼唔長唔長遠啦、 啊。 大灣區長唔長遠啦、啊。一带一路香港啊，系咪继续 够远啦？ 够远啦啩？咁点解话冇话冇长远计划呢？如果有啊，石礼谦就唔使期待你有啦。 嗯， 啱唔啱啊？ 咁系究竟系阿石议员睇错，但系冇理由啊！做咗咁多年吓，呢度议员最资深嘅建制派议员嚟噶。 石礼谦虽然听讲做过眼部手术，即绝对唔会睇错，好翻噶啦，对眼发光添，唔系发青光啊，大吉利是啊！好啦。跟住最后呢个钉尾屈得高招，佢话即使政府无法回答，亦不要紧，我知你答唔出噶。呢啲题题目，我知你咧话擘大口得个窿噶啦。我哋光明顶其实都系问问题啫嘛，咁样。石礼谦，我唔系质你啊，我问问题啊。不过咁，政府如何回应都会满意，因为他属我属于建制派，因为他属于建制派。你总之你答得过呢，你答到天花龙凤呢、啊、我都满意㗎喇，因为点呀，我系建制派嘛。 嗯。 哇，呢啲真系俗称，可唔可以今日坦率少少箍句广东俗语，呢叫老屎忽。嗯、好嘢、啊。即系呢种喺立法会里面有好多人讲嘢好精彩。 嗯。 一个有黄毓民啦、啊。 嗯， 一个而家亦都冇做嘅叫詹培忠啊，吓呢啲咧都系刚性，刚性。 嗯， 其实仲有一个叫石礼谦啊， 嗯， 吓系柔性， 佢唔使旗帜鲜明啊， 唔需要。不过咧，你冇翻咁上下高等教育嘅修养咧，你系唔识得听到弦外之音。 嗯， 系咪？ 尤其是佢嗰句就系，无论你点回应，我都属于建制派，所以我都满意嘅。 佢以前台词啊，你回应亲都系废话嚟嘅。不过我当然唔会夹翻你啦，因为我系建制派，奉命要支持特首施政啊嘛。 系， 仲有一句啊，吓，如果我系佢，无论啊特首点回答咧，我不止满意，亦都绝对唔会闩埋道门，用广东三字经问候特首嘅灵寿堂，所以请特首放心。哇，好嘢啊！呢啲嘢 系喂，咁啊石议员都唔系第一次系咁样噶啦， 好嘢好嘢好嘢！ 石克议员，你睇下佢 嗱，所以啲僆仔咧，你哋要学嘢啊，要向啲前辈啊， 嗯， 唔好下下咧学嗰啲 KOL 咧一卵嘴咧就识得咧用粗口性交嗰啲动作同生殖器咧去辱骂一个咧你哋憎恶嘅政治人物， 嗯， 系咪？人哋呢啲真系谦谦君子，系咪？同佢人即系。人如其言啊，又有礼啦，又谦厚啦，但系里边咧系一嚿石， 即系抌出嚟都真系有啲痛嘅， 系啦，系一嚿石。 你谂下过去上年啊，真系个时间嘅时候，喂，佢一直都话啦，建制派系支持呢个修例嘅， 当然啦、啊，当然， 啊，完全呢个咁样嘅逃犯条例，佢完全明噶。 你话要过逃犯条例，我又支持。 系。 啊！你话寿终正寝，我又支持，系咪？你话条逃犯条例必非过不可，因为呢个咧系香港嘅呢个道德底线，我固之然支持。 系， 跟住你哦，冇啊，冇件事咯。啊，呢个咧都系收翻咯吓，你哋咩咩，我你哋咧以后冇呢样，我更加支持。好嘢，因为呢个叫建制派。 系啊， 呢个建制派唔系。嗱，呢個唔係石禮謙嘅意思啊， 嗯， 即係我由佢呢句説話，我去同全體呢啲建制派去把脈，全部建制派嘅功能咪就係咁咯， 嗯， 所以而家咧，石禮謙呢班説話咁講咧，啱啱個 timing 咧 ，rather interesting， 就係而家咧班大陸嘅紅色啊，叫做海歸派咧醖釀咧。喺度出嚟做一个叫紫荆党、紫荆会，讲到明系大陆人喺美国或者西方文明国家有高等教育学位，而翻翻嚟喺香港嘅金融界嗰度咧系有成就。 嗯， 喂，咁但系佢呢个就唔系纯粹系即系紫荆党酝酿紧，因为根据呢个注册，佢已经注册咗，成立咗紫荆党有限公司啦。 立一个大计就系准备咧系吸纳25万党员。 嗯， 唔系香港边个党有25万党员？ 我哋工联会咧有30万 个会员，唔系党，工联会唔系一个政党嚟嘅。O K， 系参加下啲插花班都有30万咩？ 系啊，啱唔啱啊？咁但系呢个紫荆党咧，就当然喺个阶级、财富、学养、品味方面，系不能够同工联会同日而语。因为你睇最近一个喺够胆喺《苹果日报》登全版，呼吁明日大屿必须上马嘅， 而且发债 就系牛津博士兼来自大陆嘅金融精英，好耐冇蒲头叫黄星，唔系黄晶啊，唔系出嚟跳舞嗰、那个盛品如嗰、那个，唔系嗰两个叫黄，亦都唔系拍咸片嗰、那个，系叫黄星啊。 呢、 个咧叫星期嗰个星。唔系扯旗嗰时，系即系点解？即系毛泽东有句嘢叫山下升旗在望，山头古国相闻。嗰、那个升同旗咧，都系中根据中国嘅古代嚟讲，系两种唔同嘅旗帜嚟嘅。你知唔知啊？两种唔同啊。不过呢度费事卖弄我啲国学知识啦，唔讲啦。即系嗰个升咧，呢个系一个名词。阿黄升系咪最近啲的士见到咧？阿黄星嗰个尊容啊，已经好似喺度选立法会或者选特首咁样，拍住四年前嘅曾俊华啊嗰啲咧，大大个游晒出嚟。我喺呢个咧，紫荆党咧系即将系出场。 同埋最大问题就唔系单止佢哋外国翻嚟或者内地出世，而系真系问咗个最激进嘅问题，或者香港最大嘅建制派政党李慧琼嘅主席啦。都系个香港人啫，咁佢其实 呢个一出啊，你啲咩李慧琼、张慧琼、陈慧琼全部行开啊！ 系啊，即系我哋以国民身份嚟讲，喂，咁人哋嗰个真系 呢个系正宗啊，对唔住啊，你哋呢班系扮噶咋？ 系咪？所以去到最后，咪大家明白嗰句咩叫做西环契仔，咪咁解咯？ 所以点解 契仔系契都唔系亲生噶嘛？ 你民主派集体一总辞咧？然后呢你自己嗰班建制呢班咩民建联工联会喺度闭翳，哎呀第日唔知点做反对党啊咩咩嘢。佢话唔使你做。 唔识做唔紧要。 唔识做唔紧要。我后面而家有一个真正嘅政党隆重出场。是咪呢个就叫紫荆会。 亦都唔识做外围团体唔紧要，内地有咁多个外围团体。 叫会叫党，讲埋俾你听叫党 ,ok? 系嘛？ 咁所以其实新加入， 所以咧呢个咧，你点样去解读咧？佢 support one country two system。嗱，紫荆党呢班人咧，我相信佢哋嘅内心，因为佢系来自大陆，好多系有背景，有党政老豆老母背景。OK， 佢哋嘅心而家喺香港咧，见到咁嘅情形，啊，叫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闩埋道门，啊，佢哋讲乜嘢？我谂咧系嗰只。嗰隻辣椒程度係勁過麥美娟事件，但係由於礙於佢哋嘅處境同形象，佢好多嘢唔講得，係咪？喺呢個時候咁樣嘅行出嚟，已經當你林鄭冇到。再加埋石禮謙呢邊講話，仲有咧，你哋睇漏咗一個香港嘅一個相當之有影響力嘅老闆，叫于品海，喺香港01，佢具名發表社論。呢边社论讲咩呢？广告翻嚟再讲。 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嗱，除咗石禮谦讲话咧，于品海香港0110月6日嘅署名嘅文章咧，我认为全香港特区政府行会、司局级官员、民建联、工联会。都应该呢是好好学习参悟啊里面的意义，因为学大陆话斋于品海这篇文章信息量非常大，信息量非常巨大。首先呢他点名直斥林郑，说香港行政长官发表2020施政报告内容非常繁杂，却无法让公众释怀看清香港的道路。是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这个施政报告呢是吧反映了香港特区政府呢即是林郑呢眼高手低主次不分各种笨拙的表现早可预见。所以呢现在呢要中央出手跟住于炳海呢引述哇这个高深啊。我想这段嘢林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说再一时从一时间重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一次体会到如果缺少了毛泽东对当时国家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毛泽东清楚认识中国社会身处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意识到社会阶级和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也就是必须解决中国农民的困难。跟住呢于炳海啊由远入近由深入浅改革在香港为何如此难以发生主要是因为领导者无法掌握问题真正根源他们或只看到某些切面感受到严重性但认识不足能力错配更不具备足够的政治魄力无法对症下药哇呢几句判词针对这个林郑铿锵有力真是这些呢这些东西全部在同时发生着、 嗯、 那你说香港的形势在这个时候酝酿什么大的变化呢智囊 不用智囊都很容易解到啦 你想想刚才由政党对政党去到于生和特首之间你会发觉其实有一个问题啦当然你说我们的揽炒派走晒啦跟住我们的民主派冇晒啦建制派好开心拍手掌哎终于拨乱反正重回正轨跟住然后我们可以建制派统一天下咁样。喂但是不好意思你想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喂香港从来如果20年来都搞不好个香港社会有好多改革都搞不到国民教育搞了二十年都不成功为什么二十年后我又要给回这班这样的建制派搞国民教育呢你只用国民教育这个做例子还有其他东西你从来都不行你将成绩表从来不漂亮的没错你是消灭了这个揽炒派喂但不好意思我都不想着给个江山你这个是很明显的 signal 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说即西环契仔就告诉你没有外人在这里或者有外人在这里西环契仔就是自己人冇咗外人喺度呢契仔本身就係一个外人。点解你要摆出嚟 呢要提防契仔变契弟。咁契弟点解契弟走得摩即係你要走咁解。 所以其实去到最后而家。 不过呢个你了解中共49年前后嗰种布局呢呢啲系同一套章路数嚟㗎咋你知啊。 嗯即系改 套。当初你嗰啲咩罗隆基啊张伯张乃器啊咩呢啲喂啱啱好49年咩梁秀明都做政协代表啊嗰啲咩呢啲民主人士俾个交通部长你做㗎。跟住点呢 嗯 系咪何况呢个更加唔同啊。就是这班人这样的说话和行为就是里面后面呢 嗯 七个字阿爷忍了你好耐 ,ok? 嗯 或者居了五个字阿爷忍够了。 喂真是忍了你好耐你知不知道 不是忍泛民是忍你班港英渔业及建制土共为首的 嗯 香港本地的自称啊爱国力量 ,ok? 你想想香港建制派尤其是香港全国的人大和政协回到国内的时候呢是住在全国国家入面最靓的酒店接待外宾的酒店这么多年如是。好多时候中国的香港特区代表上到北京的时候排在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之前因为呢他是比其他省份高少少。喂但个问题就是你交那张成绩表20年来都交得不是那么靓但是你个位置坐到咁高其他省籍嘅代表听起上嚟都觉得唔 make sense 啊！咁今时今日呢好啦你搞唔掂我啲省籍嘅二三代就帮你搞掂佢啦。咁、 嗯、 其实从来都系问咗问题就呢度咋嘛。所以凭啲乜嘢香港建制派可以攞到个天下呢 所以一场超级嘅洗太平地好、 嗯、 快就来啦。 嗯 呢个呢你当然要扣应住呢个美国呢个一个未来一个月发生种种可能非常之戏剧性嘅变化。 嗯 包括啱啱宣布成个人大副委员长就炒起。点解要喐人大副委员长 嗯你望下隔离政协系啲咩人你睇下而家政 协。副啊副啊。 係啊。 政協副主席嗰陣，你會唔會好驚？你見到唉算啦，人大就算啦。 講到好驚，好似你笑到好開心。 哎呀，唔好咁講，我好擔心，好擔心啲香港人。 你不嬲都好係咁笑口常開嘅，我證明啊，我品格證明。好啊，聽晚11點。